开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雨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垫，走草与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我无心睡眠，我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令逝去的心再甜， 逝去的心再甜， 忧郁不响冷的。